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是6月23号，是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的宗旨呢，是鼓励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分性别、年龄或者呢体育技能的高低，都能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奥林匹克日。那么接下来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奥林匹克日呢，开始于1948年，为了纪念1894年6月23日在巴黎索邦举行的现代奥运会的诞生，其目的呢，刚才我们讲到了，是呢促进全球范围内无论年龄、性别或运动能力的人都能够积极的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奥林匹克日的它的宗旨哈。那么看看奥林匹克日哈，这个英文翻译呢叫 Olympic Day， 有的时候呢也加上这 International Olympic Day， 叫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哈，有的时候简称为呢奥林匹克日哈。In Olympic Day was introduced in 1948， 开始于1948年，用了动词 introduced， and to commemorate， 能够纪念哈，能 commemorate 哈，这个词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在很多的一些正式的文章当中都会用到这个词哈，纪念、怀念哈， commemorate 这个词给大家再拼一下 commemorate 哈， commemorate the birth of modern Olympic Games on 23rd June 1894 at the Sorbonne in Paris. Sorbonne 呢，翻译成中文呢是索邦哈，在巴黎的索邦。The goal was to promote 啊，它的目的呢是能够促进哈 ，promote 这个词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在体育当中的这个参与，后面加了一个什么范围的一个参与性哈，用这个词 across the globe， 全球范围内的地球这个词呢，我们用这个 world 也可以哈，但是呢我们今天用的是 globe 这个词 GLOBE。 那么这个词呢它表示这个世界，但是呢它跟这个 world 这个词啊世界不同的一点呢，这个词呢还可以表示上地理课用这个地球仪哈，你可以用呢globe 这个词，但是呢你不能用这个 world 这个词哈来表示地球仪。所以说呢同一词之间有共同的地方，但是呢还有它不同的哈这些表达的意思。那么无论你的年龄啊、你的性别啊以及你的能力哈，那么后面无论用这个 regardless of， 对， regardless of 这经常用到的一个词组，表示无论哈， regardless of age, gender or athletic ability 哈，性别哈用的是 gender，G-E-N-D-E-R， 以及呢 athletic ability， A-T-H-L-E-T-I-C， athletic 运动的能力。那么呢世界各地呢都在庆祝哈国际奥林匹克日哈，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或者呢老人都积极参与到体育活动当中，比如说呢像跑步啊，比如说参加展览啊、听音乐会，以及呢参加一些啊有关教育的研讨会等等。 Olympic Day is celebrated all around the world， 在全球范围内呢都在庆祝哈。 All around the worl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young and old 哈，无论年轻无论老的 participate in sports activities 啊，参与到体育活动当中， such as runs 啊，一些我们说跑哈，现在这个跑呢不是说很枯燥的跑了，现在很多各种各样特别好玩的跑，比如说一些炫酷跑啊， exhibition 哈，我们说讲过展览， music 音乐会，and educational seminar， 以及呢 教育的研讨会，叫 Educational Seminar 哈，研讨会 Seminar 哈，这个词呢，很多学校呢涉及到一些学科啊研究的时候呢，会定期的举办一些 Seminar 哈，研讨会哈，这个词呢，同学们一定要会哈，这是学校里面必会的一个词啊 ，Seminar。如今呢，奥林匹克日啊，不仅仅是一项体育的赛事了，各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根据奥林匹克日的三大纲领呢，提高学习和发现啊，正在开展一系列的体育文化和教育活动，同时啊，一些国家啊，把这一活动呢纳入到学校的课程当中。近年来，很多学校啊或很多城市啊，把这个音乐会、展览哈、啊、等纳入到奥林匹克日的纪念当中来。好，那么看看奥林匹克日不仅仅是一项呢体育的赛事 ，Olympic Day is nowadays developing into much more than just sport。不仅仅是呢是 more than 哈，它已经超过了，是一个体育的一个赛事了哈 ，sports events based on the three pillars 啊，这里面刚才提到一个奥林匹克日的一个三大纲领哈，这里面这个纲领呢，我们用一个叫 pillar 啊 ，p i l l a r， 它翻译成中文呢是什么呢？支撑的一个支柱哈、啊，就是最核心的、最基础的东西。那么奥林匹克日呢有三大纲领啊 ，three pillars。第一个呢是 move， 第二个是 learn， 第三个呢是 discover。这个 move 这个词啊，翻译成中文呢，大家可能翻译成动态啊或者活动，其实呢它有运动的意思，但是呢它里面的意思呢更加的有寓意哈，更加的深刻，它可以翻译成我们的提高。这里面这个提高呢，它不仅仅呢是指我们的运动能力的提高，包括对奥林匹克认识的一个提高，所以呢用这个 move 这个词来表示。第二个 learn 是学习，第三个呢 discover 是发现。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和一些国家呢，利用这一机会，还有利用这三大纲领呢，来进行一些体育文化和教育活动啊 ，deploying sports culture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啊，刚才讲到了说体育的、文化的和教育的一些活动。Some country have incorporated the event， 这里面提到一个是 incorporate， 表示包含、容纳的意思啊。incorporate 哈，这个词包容哈，它呢可以表示说一个建筑它包含了哪些风格，用这个词 incorporate。同时呢，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呢，比如说呢，我的文章呢，借鉴了你的一些观点，那么这里面这个借鉴呢，也可以用 incorporate 这个词哈来进行翻译。一些国家呢，把这个奥林匹克日这一天啊，融入到日常的教学当中哈 ，incorporated。The event into a school curriculum, 哈，学校的一个课程里面。In recent years, many NOCs have added concerts and exhibitions to the celebrations. 那么奥林匹克日呢，不仅仅是为了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更是呢，在奥林匹克公平竞赛、坚持尊重和体育精神等方面的基础上呢，进一步促进人们的生活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幸福。Commemorating the birth of modern Olympic Games 啊，又提到了这个纪念 ，commemorating the birth of modern Olympic Games. Olympic Day is not only a celebration 哈、啊，不仅仅是一个庆祝了 ，but an international effort 是一个全球人们的一个共同努力的一件事情了 ，to promote。来提升我们的 fitness and well-being 哈，两个词，同学们记下来。第一个 fitness， 它表示说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啊 ，fitness。另外呢，一个是这个 well-being，well，w-e-l-l 后面加一个横线 being 哈、啊，这个词啊，它你说好翻译吧，也不算太好翻译，因为这个词的意思太多。它可以表示一个人的状况，也可以指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精神文明啊、物质文明哈、啊，都用这个词 well-being。那么可以翻译成一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也可以指一个人的幸福感哈、啊，都可以用这个词来翻译这个 well-being。那么说呢，大家一起努力来提升我们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我们的 fitness， 另外呢是我们的 well-being。 In addition to Olympic ideals of fair play, perseverance, respect and sportsmanship， 所以说奥林匹克呢 它有几大主要的一个精神哈、啊。第一个呢是公平的竞赛，叫 fair play 啊，这边 F A I R 公平的 perseverance 我们的坚韧哈、啊，我们的坚持哈、啊、P E R S E V E R A N C perseverance 这词啊，不仅在体育比赛当中我们会坚持，另外在学习啊做事情的时候，这个 perseverance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了。然后呢，相互的一个尊重 respect。最后呢，我们说体育的一个精神哈 ，sportsman 啊，运动员后面加一个 ship 啊 ，sportsmanship 是指我们的一个体育道德精神方面的一个内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一个叫奥林匹克日哈，那天有很多城市啊会举行一些跑步活动哈，它叫的 Olympic Day Runs。RUN 后面加一个复数 Olympic Day Runs， 它可以翻译成不同的城市啊，不同的叫法。一些城市呢叫做奥林匹克纪念日，叫易跑哈。那么有些城市呢，像大连，它举行着炫彩乐跑。所以说不同的城市呢，起不同的名，当然跑步的形式呢可能也有所不同，但是呢它翻译成英文呢可以翻译成 Olympic Day Runs。那么看看奥林匹克日的这个跑步呢，是一项国际奥林匹克活动，它的目的呢是促进全民参与体育活动，它是由各国的奥组委哈、啊、来进行组织的，在每年的六月举行。 Olympic Day Run is an international Olympic movement activity 啊，是一个活动 promoting massparticipation 啊，提升一个大众的参与，叫 mass M A S S 啊，这个词呢往往是表示数量规模特别的大。 Mass participation of sports held in June organized by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各国的奥委会来进行安排啊。那么接下来呢，简单聊一下我们讲到奥林匹克日的三大纲领。第一个呢是这个 move 这个词哈、啊。那么说这个 move 呢，我们翻译成提高，或者说我们运动哈、啊、都可以哈、啊。它鼓励人们在奥运纪念日哈、啊。这一天运动起来。那么运动呢是指呢各个年龄段不同能力的人所有形式的运动形式哈，它不光是那种跑步啊，只要说你动起来就可以。那么奥林匹克纪念日当天的这个跑步呢，它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一个团体的运动。所以说这个 move 这个词呢可以翻译成我们说这个运动起来，也可以翻译成啊提高提升哈、啊、都可以。 Encourage people to get active on Olympic Day， 一定要动起来。 Move can refer to all sort of physical activities， 各种各样的一个体育活动。 For people of all ages and ability， 所有的年龄段以及所有的一个运动能力的人。Olympic Day Run individual and team sport， 个人的和集体的都可以。 individual 这个词我们讲过，表示个人的个体的哈，然后叫 team sport 是我们说团队哈，团体的运动。第二个呢是 learn， 我们要学习。奥林匹克纪念日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呢让我们可以看到呢体育对全球社会问题的解决所做的贡献，比如说教育健康的促进哈，艾滋病的预防，妇女和女童的权利，环境保护，和平和社区发展哈，这是说体育呢对全球问题呢所做出的努力。那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也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一部分。那么奥林匹克价值观的传递哈，对于这一主题也很重要，它的这个主题呢是卓越、友谊和尊重。 Olympic Day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look at the contribution 哈，提到了一个贡献 contribution of sports to global social issues， 全球的一些社会化的一些问题啊，叫 issue 哈、啊、that can affect your communities such as education 教育， health promotion 健康的促进， HIV prevention 哈、啊、艾滋病的预防， women's and girls empowerment 妇女和儿童的权利，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的保护， and peace building and 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一个社区的发展。 Being a responsible citizen 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 Being a responsible citizen is also part of the philosophy of Olympism 哈，是奥运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part of philosophy。 The teaching of Olympic value is also important 哈，我们说传递奥运的这个价值观也是非常重要的。 For this pillar, which are excellence, friendship, and respect。 那么第三个呢是发现 discover， 发现呢就是动员和鼓励人们去尝试他们从未做过的新的运动和活动，这也是一个向他们介绍体育运动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么这些运动呢对有些人来讲呢不太可能哈能够做到，同时啊也不太可能接触到或者呢不太了解。 Discover is all about invitingand encouraging people 哈，两个词 inviting 邀请 and encouraging 鼓励 people to try new sports and activity that they have never done before. It is also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them to sports which they may not have easy access to， 没有途径或渠道呢获得 easy access to or are lesser known in their regions.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International Olympic Day was introduced in 1948 to commemorate the birth of modern Olympic Games on 23rd June 1894 at Sorbonne in Paris. The goal was to promote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across the globe regardless of age, gender, or athletic ability. Olympic Day is celebrated all around the worl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young and oldparticipate in sports activities such as runs, exhibitions, music, and educational seminars. Olympic Day is nowadays developing into much more than just sports event. Based on the three pillar moves, learn, and discover,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are deploying sports,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Some countries have incorporated the events into the social curriculum.And in recent years, many NOCs have added concerts and exhibitions to the celebrations. Commemorating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Olympic Day is not only a celebration, but an international effort to promote fitness and well-being in addition to the Olympic ideals of fair play, perseverance, respect, and sportsmanship.Olympic Day runs International Olympic Movement activity promoting mass participation of sports held in June organized by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Encourage people to get active on Olympic Day. Move can refer to all sorts of physical activity for people of all ages and abilities. Olympic Day runs individuals and team sports.Olympic Day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let the contribution of sports global social issues that can affect your community, such as education, health promotions, HIV preventions, women's and girls' empower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peace building and 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Being a responsible citizen is also part of the philosophy of Olympism. The teaching Olympic values is also important for this pillar.Which are excellence, friendship, and respect. Discover is all about inviting and encouraging people to try new sports and activities that they have never done before. It i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them to sports which they may not have easy access to or lesser known in their region.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鼎石国际学校的二欧班的同学，听听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毕业季记忆。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金天翼，我来自鼎石学校的二年级欧班。 New York is 3 hours ahead of California, but it does not make California slow. Someone graduated at the age of 22, but waited 5 years before securing a good job. Someone became CEO at 25 and died at 50.While another became a CEO at 50 and lived to 90, someone is still single, while someone else got married. Obama retired at 55, but Trump started at 70. Absolutely everyone in this world works based on their time zone.People around you might seem to go ahead of you. Some might seem to go behind you, but everyone is running their own race in their own time. Don't envy them or mock them. They are in their time zone, and you are in yours. Life is about waiting for the right moment to act. So relax. You are not late. You are not early.You are very much on time and in your time. Destiny's up for you.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大鲸鱼的故事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Splat the Cat. 那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关于啪嗒猫的一个新故事了。Splat's family is going to the beach. 啪嗒猫的一家呀，要去海边度假。And Splat can't wait to find a shell with the sound of the sea inside. 啪嗒猫呢，迫不及待地准备冲到海边去找到一个能够听到大海声音的贝壳。But when all he finds are broken shells, 那你知道，当他找到的贝壳啊，都是支离破碎，都破了这样的贝壳的时候 ，Can a friend in the ocean help save the day?那你想想，大海里面有没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助啪嗒猫找到这样的一个好贝壳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plat the Cat, A Whale of a Tale. 在今天啊，这次老师会给大家讲啪嗒猫系列里面的一本新故事。那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大鲸鱼的故事。Splat the cat buckled his seat belt. Let's go, he yelled. It's vacation time. 呵呵，那啪嗒猫坐在了自己家的小汽车里，然后他系好了安全带。安全带 ,seat belt. Let's go, 让我们走吧，让我们出发吧，他大声地喊着。现在呀，已经是到了假期的时间了。我们要去度假咯。Everyone else piled in. 哦，家里面的每一个人呢，都赶紧挤进了小汽车里。哦，出发咯。Bring me back a shell so I can hear the sea too, said Grandpa. 可是爷爷呀，却没有挤进小汽车里，因为爷爷年纪太大了，他不能去海边度假。那所以爷爷就给啪嗒猫留了一个小任务。请给我带回来一个贝壳，这样啊，我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了。When I come back, I'll have a shell to show and a story to tell, Splat said. Grandpa waved farewell. 那啪嗒猫就说呀，放心吧，爷爷，等我回来的时候啊，我会给你带一个贝壳，然后啊，给你讲一个关于海边的故事。那紧接着爷爷就向大家挥手告别，拜拜 ,Have a nice day, 祝大家玩得开心。Hello, beach, said Splat. Splat's toes wiggled in the soft sand. Now he could look for a shell. 嘿，终于来到了海边，啪嗒猫大喊了一声，你好，海边，我来啦。然后呢，啪嗒猫的脚趾啊，就在细软的沙子上来回的蠕动着，好开心呐！现在它可以去找贝壳了。Dad said, "Splat, will you please help me with the umbrella?" 这个时候爸爸就说，啪嗒猫，你可不可以帮我来撑一下这个太阳伞呀？ Okay, Splat said.他现在不能去找贝壳了，所以啪嗒猫只好说，好吧，没问题。Then I'm going to find a shell. 然后撑完伞之后，我再去找贝壳，没问题。Splat, first help me spell, begged little sis. 他自己的小妹妹啊，就说，啪嗒猫，你别帮爸爸撑伞了，先来帮我拼一下这个单词吧。